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78章，那个女人一直背对着冯鬼手，好似喐都唔喐，但事实上佢又好似被一阵微风吹喐咁，慢慢咁后退，向住冯鬼手就飘过嚟。冯鬼手呢一次都俾佢吓亲，佢纵之啊见过唔少，但系就从来未见过呢一种，所以佢都唔敢再留多阵啦。佢见到嗰个女人向后退，佢啊即时啊对住我哋打手势啊，准备走佬。讲到呢度，佢睇咗一睇嗰条狭隘嘅黑蒙蒙嘅轨道，压低把声讲：不过我向后退，佢就冇追上嚟。我总之都见过唔少嘅，今次都仲系第一次碰上咗呢啲咁样嘅原种子。豆腐一听觉得奇怪啦，佢又讲：乜啲种子仲有分软硬嘅咩？咁的确呢一种讲法都几新鲜嘅。冯贵修见我哋两个唔明白，于是就解释咗下其中嘅门道啦。所谓嘅硬种子呢，实际上就喺墓室里面起尸嘅尸体，佢哋有具体嘅形态存在，所以就被叫为硬种子。咁如果尸体冇尸变，处于系一种腐朽嘅阶段，行话呢就直接叫做古人，系攞呢个骨字嘅谐音。咁如果尸体冇腐烂，保存到完好，又冇起尸，大部分人呢就鍾意叫佢叫做咸鱼。咁而软种子就系指墓室里面关于鬼魂一类嗰啲冇办法捉摸到嘅嘢。其实相比之下，盗墓嘅人宁愿遇到硬种子，都唔鍾意遇到呢啲咁嘅软种子。因为喺呢个历久嘅盗墓过程里面，盗墓贼都已经总结出咗好多关于对付硬种子嘅方法，譬如拉颈同佢放气咁诸如此类嘅嘢。但係对于呢个软种子啊，呢啲咁样嘅无形无状又摸唔到嘅嘢，真係就好难搞。冯贵修讲完闹咗两句晦气，佢又讲：睇个样呢、这个种子仲要系嘅女嘅添。豆腐最鍾意自己吓自己㗎啦，佢讲：哎呀，系啊，我哋老家以前有句俗话讲啊，女鬼啊好猛，红衫啊好冤。哇，呢只咁嘅女鬼着埋红衫，系咪真系有啲莫大嘅冤屈啊？咁睇嚟真系够恶搞喎、啊！哎呀，我哋而家点办呢？前边有女鬼挡道，咁我哋要唔要继续向前行啊？我望住殉葬坑里面嗰啲咁嘅稀奇古怪、千姿百态嘅尸体，全部佢哋都扭曲咁堆埋一齐，擘大咗黑蒙蒙嘅嘴，有一啲嘅面容系非常古怪。啊，咁多嘅活人殉葬，唔冤屈先奇呢？当中肯定难免有个别啲人系冤气不散，变成咗着红衫嘅厉鬼。咁究竟点至好呢？冯鬼手虽然经验多，但係睇嚟佢都係第一次碰上呢啲咁嘅软种子。我同豆腐更加唔使讲啦，我哋淨係得理论都未实践过，第一次碰到啲咁嘅事情就真係好似无头乌蝇咁。正喺度急嘅时候，我突然间諗起一件事，我讲：喂，唔啱喎，你哋諗下，前面如果有女鬼挡住，咁为南京佢哋到咗呢度，肯定亦都会同我哋相同嘅一定嘅遭遇㗎。按道理嚟讲，佢应该退咗返去㗎啦。豆腐都算机灵，佢一下子就明白过嚟啦， 佢又跟住我嘅话就向下推测咁讲，佢哋咧就冇翻转头，咁啊只有一个可能，就系继续向前行嘅啫。咁佢哋究竟点样避开个女鬼嘅咧？唔通佢哋有啲乜嘢对付呢啲远中指嘅散手，或者系有啲乜嘢秘密通道？或者佢哋已经……冯鬼手越听越面色难睇，佢啊拍住只手，焦急咁喺个原地嗰度氹氹转。豆腐啊得出咗三个结论，同我谂嘅就一模一样。我当然唔希望卫南京啊出咩事啊！唔通呢度真系有啲咩秘密通道？按照道理嚟讲，喺鬼道嘅旁边应该有一条仙道先啱嘅。唔通嗰条仙道俾人哋收埋咗？一谂到呢一度，我不由得拧住个头啊，周围咁去睇，额头嘅探灯照到嘅地方就跟住个视线啊走动。光柱啊兜咗一圈，除咗周围黑蒙蒙嘅石头啊，乜嘢都冇。就喺呢个时候，一个奇怪嘅嘢突然间就入咗我只眼入边。嗰度系喺殉葬坑嘅顶部黑暗嘅地方，有一块凹咗入去嘅。嗰个地方啊，光线好暗淡，我哋先前都冇注意到，而家仔细一睇，喺嗰一笪凹入去嘅地方。隐约好似有啲咩嘢喺入边咁，我用手拨住阿豆腐嘅头，示意佢亦都将头顶嘅灯光打过去，两股嘅灯光合二为一，里边嘅嘢就睇清楚啦。那个系一个好古怪嘅物件，好似系一个小鼎，铜绿色嘅，周围啊缠住咗一圈嘅铁链。就系咁固定咗喺呢个殉葬坑嘅上边，呢、这个小顶又唔系好大嘅啫，亦就系大概三个篮球咁大啦。下边有三只脚，脚下边系赤红色，好似游咗啲咩嘢咁嘅。我一睇呢一个顶，脑海里边即刻就闪过一阵嘅灵光，好似系有啲咩线索一闪而过咁，但系捉都捉唔住。豆腐啊，俾我揿住个头，于是佢就拧住个下巴挣脱开嚟，嘴里边讲：哎呀，放开啊，放开啊，唔好将我个头当手电筒啦，唔得。嗰度啊，有一只小顶啫嘛，不过真系奇怪，将个顶架喺个殉葬坑上边，唔通攞嚟系主人肉嘅？主人肉。豆腐呢三个词一下子就提醒咗我，头先嗰一丝瞬间即逝嘅线索，即刻就俾我回忆起上嚟啦。喺阿爷嘅工作日记入边，我整理咗一下，笼统咁啊分为五个部分。第一部分系讲佢自己挖蘑菇嘅经历，间中仲夹杂住各种各样嘅技巧同埋解说。咁第二部分就是一啲简介。讲述咗一啲盗墓圈里面古往今嚟嘅奇人异事，类似于历史咁样啦。咁而第三部分记载嘅呢，就系杨芳亡气发墓、观山看水嘅本事。第四部分就系名气嘅介绍啦，里面记载咗好多独门嘅辨别名气嘅品级嘅办法。第五部分就讲咗更多系关于陵墓内部结构啊、局部构造咁样。因此，我将阿爷呢个咁嘅工作笔记归纳成为有经历、历史、风水、名气、局势呢几个部分。其中喺局势呢一篇入边记载过一种叫做养尸局。这个是专门拿来护卫陵墓的一种手段，其中的过程呢，就是在这个殉葬坑的上边加一个小顶。这个顶就很有讲究的，一定是要青铜做的顶，顶下边涂抹着赤红色的朱砂，因为朱砂是可以镇鬼的，所以在这个殉葬坑里面的鬼魂，由于头壳顶有这个朱砂顶的压制， 鬼魂就冇办法离开呢个殉葬坑。呢啲殉葬而死嘅鬼魂聚集埋一齐，当然就系怨气冲天噶啦。呢啲怨气最终就聚焦咗喺上边嘅小顶上边，就好似火苗咁喺度烹煮住顶入边嘅嘢。咁顶入边究竟有咩嘢呢？呢、这个就有好多讲究啦。有啲会喺个顶入边放鸡啦，放狗啦，仲有系放人嘅。咁放狗究竟系点？我就唔系好清楚。但系我知道放鸡嘅，放鸡就系攞一隻大公鸡绑住佢个嘴，生勾勾咁啊，将佢放入个顶入边。时间耐咗，自自然然就饿死啦。咁喺呢个过程里边，鸡就受到咗怨气嘅烹煮，最后就会变成一隻黑毛嘅鬼鸡。如果呢一隻咁嘅鬼鸡，佢开口打鸣，只要叫一声，毛室里面但凡有生人嘅，都会被佢嘅叫声抽出魂魄而死，非常之恐怖。呢啲就係为盗墓贼设落嚟嘅一个局。我将呢度其中嘅门道一讲，豆腐吓到身就嚟出嚟讲，哇，太残忍啦，居然仲有呢啲咁嘅鬼魂机关。喂，老冯啊，睇嚟你个祖师爷冇点保佑你喎。我听住豆腐喺度埋怨，不由得就諗起咗个三长两短嘅香，一时之间只能够叹真係运气唔好。喺呢种时候再讲咩三长两短，就会更加令到大家嘅心里面冇底，所以我都冇提啦。冯鬼手就冇在意豆腐喺度嗌佢，佢听我咁一讲，即刻就好似揸住咗一丝嘅希望，佢嘅神情稍微放宽一啲。佢讲：你既然知道呢个局嘅来历，咁你知唔知道有冇乜嘢办法可以破解呢？我諗咗諗，不由得嘅拧下头。虽然当时有记载，但系呢度冇写咩办法解决喎。听讲如果要养尸，一定就要杀三千人嚟殉葬嘅。咁墓主人肯定就系一个权势滔天嘅人，唔系点样可以养尸呢？如果遇到咗呢啲咁嘅墓，你身边冇一两个劲人喺度帮手，咁就需要速速离开啦。冯鬼手听到咁讲，佢话：咁需要点样嘅劲人啊？系专业驱鬼嘅道人。以前呢，我唔信有呢啲咁嘅人啦，但系而家睇嚟，有鬼就一定有道。只不过而家喺世间嗰啲咁嘅坑呃蒙骗嘅人太多，呢啲咁样能够驱鬼抗怪嘅劲人又去边度揾呢？即使真係有啊，都远水救唔到近火啦。豆腐估计就仲係諗住诅咒嘅事，佢对我讲：喂，唔得，我哋唔能够咁样无功而返嘅。依次搞唔清楚，你啊肯定都会有一日行上你啊老爹嗰条旧路啊。哎呀，唔通真係冇第二啲办法咩？呢、这个井里面究竟养鸡定系养狗啊？冯鬼手望住鬼道嘅尽头，佢讲：大概唔系鸡，亦都唔系狗，呢、这个井里面煮嘅系人。所以话呢，老手真系老手啊！冯鬼手一下子就明白咗其中嘅道理。如果所料不错嘅话，佢见到嘅嗰个红衫嘅鬼应该就系怨气煮出嚟嘅人形鬼物啦。由此可见，顶里面煮嘅应该系人。据说喺煮人嘅时候只系煮人头，就系喺人仲在生嘅时候，喺个人头嘅头顶开个窿，向入边倒入朱砂。 朱砂呢就可以将人嘅魂魄啊困咗喺个脑入边，等到倒满咗朱砂之后嘅第七日，再将个人头割咗落嚟，掟落个鼎入边，好鬼死残忍啊！用呢一种方法养出嚟嘅怨鬼非常之厉害，碰到咗活人就会不死不休。